歡迎大家收聽 《西街全面睇》， 我是 Tasco， 我是韓永， 我是路易。 系啦，咁今日我哋去過呢個 C3 啦，咁一陣會同大家直擊嚇、追擊下呢個到底睇咗啲咩咁樣嘅，同埋嗰幾個歌星我哋都有啲資料同大家分享下，係啦，原來係好新嘅一啲卡通歌嘅唱過一啲，係啦，咁另外今個禮拜上咗幾套嘅電影，不過我哋都冇睇下， 全部都冇啦， 咁可以講少少佢啲嘅一啲嘢咁啦，係啦，因為唔係科幻嘅，係 啦。 係啦，咁另外我哋係咪會講少少嗰啲好舊嘅，到底香港有啲咩嘅科幻嘅電視劇啊？咁啊嘛， 係啦係啦 係啦，同埋邊啲先係靈幻啊？咁啊係嘛，係啦係嘛，好 OK， 咁我哋講講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啦，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選擇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好啦，咁啊何明咁睇過之前嘅 Friday the 13 啊？ 哦有都十套喎，你講邊套先？ 講下啦。 Friday the 13 啦，一個好長嘅電影嘅 sequel 啦。咁到而家啱新上呢套已經係11集噶啦。咁當然啦，佢係選擇咗 reboot 佢啦，因為拍到咩都幾爛嘅啦。 佢最尾嗰套咪上咗太空啊？ 啊，係啊，去 Jason。打到上去講人類已經移民咗去外地嘅，荒廢咗個地球。 唔會死嘅咩？ 哦，執翻佢條屍啫。 即係點啊？即係變咗喪屍咁。 不嬲都係屬， 不嬲都係怪物嚟嘅。 由第三集嗱頭嗰兩，或者咁講啊，而家 reboot 呢個 version 就基本上根據第一集再加埋第三集一啲元素啦，即係第一同第三集嘅 amalgam 嚟啊。咁嗱第一。大致上個故事就冇乜分別嘅，都係講佢細個喺呢個集中營度睇到阿媽俾人斬咗個頭，咁就所以有啲癲癲喪喪咁啊，咁一班即係就撞到青年男女咁去郊外旅行啊 ，cam 啊，咁啊撞到佢啦，咁因為其中一個就似佢阿媽咁，所以俾佢捉咗。咁 佢當年跌咗湖呢樣嘢咩關係啊？ 打佢嗰人一路打追喺個會喺個 resort 嗰度，其中係有個湖咁將佢撬住掟咗個湖嘅。 你講呢一集？ 呢一集唔知係冇睇。 Okay， 即係頭嗰集。最舊嗰個 original 唔係第二集。 第二集先死嘅。咁點解後屘佢又翻翻嚟嘅？ 變咗你話佢鬼又得，怪物又得，即係冇乜定義佢係咩嚟嘅？佢只係知佢可以。 佢 physical 嘅。 regenerate 啦，佢可以。 哦，即係狼人咁。 狼人唔會死成個面具嘅。 嚇？ 得個面具。啊，同埋順帶一提咧，第一、二集佢係冇面具嘅原本。 咁點樣㗎？ 一個。 即係有真人樣嘅。 第一集就鬼佬鬼一個幾樣衰嘅。第二集就爛口爛面咁咯。 哦。咁點解後屘會戴面具咧？換咗人做。 第三集我諗一來唔同人做啦，二來。個效果會好啲囉， 恐怖啲咁 樣，難避啲啦。你一個爛口爛面嘅人， 佢係咪就係戴 Hoppy 面具嗰、那個？ 係係戴 Hoppy 佢啦。 其實佢個而家新版個面具都有少少唔同嘅，多一個 V 字啊咁嗰啲。 多咗三角定咩啊？ 頭有個 V 字咁嘅嘢啊，有少唔同，同埋個色都有少唔同，銀啲嘅而家呢個。 係即係科幻啲啦。 我唔係改造嗰，即係對上嗰集改造變咗個 cyborg 添。 嚇？ 係啊。 點識 Terminator 㗎嘛？ 係啊，因為講佢嗱對上啊，即係 Jason X 啊，即係 X 嘅意思，即係十啦。 係咯。 嚇！佢 太空㗎嘛？ 佢喺太空嗰度，佢復活啦。咁啊，追殺個戰艦唔係個太空船啲人啦。咁但係太空船裏面啱有個生化人嘅，有個 Android 喺度嘅。 哦。 咁就將佢劈開兩邊啦。 邊個劈開邊個兩 邊？個 Android 將佢劈開兩邊啦。哦打到散曬㗎啦，咁但係就意外地將佢掟咗去個 regeneration table 嗰度，即係未來人以為斷咗手手腳腳可以修復得返嘅，咁樣結果就意外地 regenerate 佢，有啲冇咗嘅肢體變咗機械啦，結果就一嘢就劈開個機械個 side 個 android 兩邊啦。 最尾點打得低佢呢？ 又係全船差唔多死曬啊！咁對最後個黑人個艦長咁啊攬咗佢。衝去新地球嗰陣時候，即係入 Obby 嗰陣攬咗佢出船艙咁，大家一齊消散咯。 咁咪即係死曬？ 即係船裏面啲人好似死剩一個，但逃生艙度走咗。咁、 哦哦、 結局又係佢個面具咁浮下浮下喺個新喺新地球嗰、那個湖咁度啊。通常都係、 啊， 但係而家呢一集咧就由頭玩過，即係佢由人開始追殺佢哋啊，咁跟住變化變。變咗應該如無意外就會喺第二集尾咁喺個湖底咁囉，俾人剩咗佢。 好啦，咁呢集我哋都未睇啦，咁就 咁跟住 係從頭發生過成 件事。係 reboot 嚟嘅。 咁大家如果鍾意睇呢啲咁嘅殺人片呢，就呢套好經典啦，大家。 係呢、這個其實之後有好多跟風之作，例如 Halloween 啦。 我諗要學佢嘅。 其實都係學佢，咁又係帶佢。Freddy 又唔可以 exactly 算同佢差唔多。 會唔會同期啊？漫威家。 佢早 Freddy 少少。 佢都早啲。 佢早 Freddy。 咁呢個真係係呢啲殺人魔嘅。 係，但 Freddy 真係靈異怪物嚟㗎嘛。 咁啊 係。夢魔嚟㗎。佢唔係，你當佢怪物似啲。 係。係啦，咁除咗呢個之外，章子怡嗰套更加唔係。 科學人啦，咁 借咗即係嗰啲聖經裏面嘅。 末日嘅。 四隻。四個唔同顏色嘅 戰爭饑荒、疾病、死亡啦、啊，咁、啊、但係其實早前都類似㗎啦，個 concept 其實玩過好多套嘅嚟，七宗罪啦， 哦係啊， 最出名就攞 七個聖經入 邊嘅，唔係聖經 ，Seven Deadly Sin 係天主教嘅傳統嚟嘅，聖經冇講、 哦，我聖經冇講嘅。 Seven Deadly Sin 啦嚇。 其實上一集講金術士咧，鋼鍊咧，其實佢嗰幾隻人造人都係用呢個七宗罪嚟命名嘅 喎。係啦，一個又貪婪啊， 為食啊嗰啲啊，係 咯。咁其實邊只 Lux 啊？ 其實好多 邊只好色啊？個女人啊？ 好似係。咁其實好多作品咧都會借呢啲嘢嚟作為一個名詞去整個。係， 我記得。 係啊。 之前明珠台播過一套係講，如果冇記錯係講十戒嚟做題材啊、哦、又係殺人嘅，係英國片嚟嘅，個氣氛幾好，但我唔記得個名啦。 七宗罪咁不就玩十戒？ 唔記得咁，真係完全唔記得咩名啊 ？OK， 咁、啊、大家如果中意睇懸疑殺人啊，睇下張子怡呢套咧， 係 唔係科幻嘅？ Okay, 完全唔科幻嚇。 係、啊、啦。 咁仲有咩戲啊？ 啊，其實我睇咗咧，上個禮拜都講過咧，《咒怨》即係經過十年之後有新作咧， 第三輯啊， 唔係，即係佢日本有新作啊， 啊入， 係啊係啊，有兩套戲啊，其中一套咪阿加護阿姨做，咁、哦、但係咧原來咧美國版啊都去到有第三集， 係係， 係啦，咁呢個可能大家唔知喎，因為可能唔係上戲院嘅，係 straight to video， 係咯，因為第二集都已經加椰子都冇咗咯， 唔係呢度有翻嘅， 係咩？ 講我哋去咗呢個嘅。邊度啊？去咗芝加哥。 芝加哥嚇， 去芝加哥嘅。咁啊，另一等阿 apartment 度搞事 哦 ，OK OK。 咁呢集就出現咗。 係咪又係嗰三個細路啊？ 嗰家人嗰幾隻鬼係咯。 OK。 咁但係佢就多咗個角色咧，就原來係家爺子個姊妹啊！我唔知佢嘅家姐定個妹啦。 Sister。 咁啊人嚟嘅，未死嘅。係。咁啊揭發咗一啲事咁樣嘅喎。係。係啊，咁啊大概就係關 無女嚟㗎係嘛？好似係。 其實佢哋個媽係巫女，即係日本嘅巫女， 即係又係典型嗰啲造型揸住把弓彈下彈下嗰啲啦。 啊，係啦，有啲火野泥嗰啲咁樣啦，但係佢就巫啲嘅再。 啲火野泥例如犬又差嘅女主角啦，係啦，都係揸住把弓。 咁佢點樣同驅魔嘅咧？就係揸住個弓啦，即係弓箭個弓啦，跟住佢攋住支棍，佢係咁啊搏嗰個嗰 支圓嘅， 係啦，咁係咁打支圓，咁都幾可怕嘅睇落。咁咧佢最後咧，原來咧要由呢個鬼父嘅人身上，即係個口啦。佢唔知點樣伸隻手指，佢啲手又好長噶嘛，咁啊刮一滴血咁咧，就滴落去嗰個家爺子，家爺子嗰時係細路女嚟嘅，咁、 哦、 滴落個口度咧，咁嗰個人就唔會再有。 即係家爺子係 container unit 嚟嘅。 係啦係啦，所以咧家爺子後屘大個之後死咗咧， 即 係咒怨就 release 出嚟。 即係 Ghostbuster 消防局嗰個缸 啊嘛。嗰個缸啦，即係所有嘅咒怨，佢又唔係個鬼嚟嘅，啲咒怨怨念喺曬入邊，咁所以一死咗之後咧就走翻曬出嚟啊嘛。咁其實中間都佢害好多人啦，個怨念就越嚟越大啦。 因為其實日本人嗰個鬼，即係死地靈嗰個概念唔係好同佢哋相信都係怨念，即係王傳御前開始係咁樣 define 㗎啦。 咁至於佢呢個嘅姊妹，好似叫唔知那咩可咁樣，唔記得咗叫咩名啦。係啦，咁佢就專登走去美國咧，就想阻止即係呢啲 即係就現在發展落去啦，因為佢知道得佢可以阻止啊。 O K。係 啦，咁原來咧佢 都有嗰啲力量嘅， 咁嘅儀式，咪其實嗰套儀式嚟嘅。咁佢孖留翻佢咧嗰啲弓同啲。 咁去咗冇個 Container Unit 嘅咯。 誒，咁佢呢套裏邊有另外一個鬼妹仔嘅，一個靚妹。咁佢就要，呢個靚妹有哮喘病喎，好怪喎。咁佢最尾就係當然即係搞咗大輪之後啦，啲人又唔信佢啊。咁佢初初想揾佢合作。想試嗰時啲人又好自私啦，即係想自己走得甩就算。咁最尾梗係唔得啦，所有人都捲入事件，最尾冇辦法唔去做呢個儀式。咁做呢個儀式嗰陣咧，佢哋又唔知道原來佢最尾要俾嗰啲血嗰個靚妹飲喎。咁佢唔肯啦，即係驚有事嘅，即係好恐怖噶嘛個感覺，飲血咁樣。咁佢唔肯，咁但後屘啲鬼係殺到嚟啊！咁最尾嗰個男主角就俾鬼上身啦，即係變咗閃靈咁樣啦。即係俾個老公嘅鬼上身啦，或者咁啊想殺佢哋咁，咁最屘佢真係搞掂咗嗰個姊妹嘅喎，即係個納柯陀啦，即係俾佢即係兜喉嚨插死咗嘅。咁以為唔掂啦，咁最屘嗰個靚妹好勇敢之下咧，自己就飲咗嗰啲血啊，即係佢成碗嘅喎，唔係一滴嘅喎，唔係嗰啲佢成話係加爺啲血嚟㗎，但係唔知點解會有啲血啦嚇，冇解釋啊。佢飲咗之後咧，咁所有嘢都 回復正常， 回復翻，嗰個男主角亦都變翻正常啦。咁就發現自己，咦，竟然自己殺咗人啊咁咯。咁但係咧，所有事原來以為完結啦，原來未完喎。 實體㗎啦， 新嘅咒怨就開始啦。咁就係呢個納柯陀變成新嘅鬼啊。 哦。 咁結果將呢個男主角殺咗，咁跟住最尾，即係當然亦都你會知道咧，有繼續嘅故事啦。 係啦，離牌啊。 係啦。咦？咁中間韓永咪話咧，其實佢哋其實好似係收咗啲鬼嚟用自己用係嘛？ 如果你講弓嗰只，應該係你睇翻日本傳統嘅祭典就係咁啊，啲所謂呼喚佢哋叫嗰啲咁嘅守護神叫鬼神咁嘅嘢啦。 係咪即係遠夜叉？ 遠夜叉或者鬼神童子咁啊？ 或者三隻眼入邊嗰啲？ 即係核突版嘅比加超咯，你可以當係。 或者數碼暴龍嘅恐怖版，養鬼仔同唔同咧？ 唔係真係，因為嗰啲本身唔係真係鬼 嘅。O K， 係一啲。可能啲山精啊，即係佢哋 classify 嗰啲係妖怪，唔係鬼。 係嚇，其實會唔會喺佢哋嗰個神道教入邊，所有嘢都有精靈喺入邊噶嘛？一張台都有噶嘛？ 係。係啊，佢哋 classify 嗰啲啊，佢哋即係嗰啲唔一定係好，亦冇所謂壞嘅。咁總之佢哋用一啲弓啊，同埋一啲符咒嗰啲咁嘅嘢，將佢收復，咁就咁就彈啲弓或者貼。多數都係貼張符咒喺弓度，然後彈嘅時候， 即係玩數碼暴龍啫，其實 就係話召喚佢哋咁咯嚇。 玩數碼暴龍就係呢個 concept 係嘛？ 係。 召喚佢。 當然你鬼神童子個卡通又唔同啊，佢有啲好似五咁嘅嘢，金剛五咁嘅嘢啦。 哦，即係啊孔雀王嗰個。 係啊。但係 撈咗第啲嘢。 犬若差就都係用翻弓嘅。 係，即係嗰度近啲。 係。 諗呢套戲都我睇下都 OK 嘅 喎，係啦，咁又唔係話第二集咁無厘頭嘅。 第二集真係有少少怪 啊，有少怪。呢集就反而有翻啲來龍去脈交代翻， 係 佢 係咪都係相同嗰個日本導演做嘅拍嘅？ 咁我又唔知啊，可能都唔 係。因為第二集就係啊， 可能都唔係嘅。 但係個風格其實爭好遠，第二集同第一集雖然都係嗰。 其實我覺得第一集係值得睇嘅，因為佢將成個電視嗰個脈絡咧，佢重做一次，重組一次啊。咁有好多我哋睇過所謂電視版嗰啲嘢咧，佢都有翻嘅。 哦 ，OK。 係啊，咁反而你睇翻第一集，即係阿不時做嗰集啊。咁其實大家就了解翻呢個咒怨嘅一啲比較，即係之前你冇睇過的部分。因為嗰時大家戲院睇嗰啲咧係冇咗電視版嗰啲，即係 日本版係 冇咗電視版嗰部分嘅。大家可能 完全一開頭你唔知發生咩事啊。 當你已經知嘅。咁如果大家睇翻個美國版第一集咧，就會了解翻多少少。 OK， 咁繼續下一個低度啦。 Power Ranger 咧做咗17年啦，喺美國 終於完啦。 聽講咧就話完啦，但係我問翻嗰邊啲人咧，佢哋話未聽過呢個消息。咁但係我哋睇到嗰個咧係日本嘅消息嚟，我相信係可靠。咁就話其實收視就一路都開始下降啦，即係未有當年咁好啦，係嘛？咁就 咁因為而家實在太多呢啲嘢，甚至係鬼佬自己製作嗰啲都幾得意。例如 Ben 10啊嗰啲都 OK， 呢啲唔係真人㗎， 有真人版。 有真人㗎咩？ 不過淨係 TV movie 佢出過幾套 TV movie。都 OK 喎， 都 OK 嚇 ，OK， 咁變咗佢哋可能會結束呢個 Power Ranger 啦。咁呢個消息一則啦，咁大家係咪真係咁咧？大家就睇啦。咁即係話佢而家做緊邊出啊？ 哦，唔知啊， 唔知。咁呢出就可能會係最後一套 啦。 係啦，咁即係話而家大家睇緊嗰啲咧，就唔會再變成鬼佬版啦。 咁你反而無面超人啊引入啦。 你講係龍騎啫， 龍騎啊，咁我 之後未必啦。 咁如果成功，我相信都會引入其他嘅。 嗯唔知成功 咯，其實個脈絡係同 Power Ranger 差唔多 都做過 㗎。Crossover 嗰天， 係咪？ 同 Power Ranger？ 唔係啩 ？In Space 嗰、那個 ，In Space Power Ranger In Space 係邊度啊 ？In Space 即係嗰個五個學生嗰、那個 電池嚇，電池 電池戰隊啊！當然佢入邊啊，唔係嗰啲人做啦。 佢 crossover 個有出場，佢 Iris 做其中一個。佢哋去到星球 嚟㗎嘛？好似 佢哋去到星球嘅嗰、那個。其中一個王子，即係講翻佢未嚟到地球之前嘅。 咁佢係咪又有翻曬兩種形態啊？有翻曬 嘅。唔知，我淨係 冇 black 呢樣嘢嘅。 淨係冇 一嚟就一話， 我淨係 YouTube 睇個片段，冇成集睇。 咁啊係啊，我哋米嗰度啊，嗰時係咯，係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係咪想數下啲香港啊，或者曾經有啲咩嘅科幻嘅劇咧？ 劇集 ，OK OK OK 嚇， 有嗰個原來 有，當其實好耐以前，八十年代梁朝偉初出第二，唔知第二第三套啦，第一套應該係《再見十七歲》啦，唔知第二第三套，唔係佢梁朝偉出道嘅第一套係《再見十七歲》，第唔知第總之第二套第三套我唔記得邊套， 講複製人， 係講複製人， 佢叫咩名咧嗰套嘢？ 個名真係唔記得啊！個電視劇個名叫再版人啦， 再版人係啊係啊， 係啊咁就大致上就係講啊陳欣健做，陳欣健就係啊梁朝偉嘅老豆啦，係 科學家。 咁唔捨得個仔，個仔啊要離婚要跟老婆，唔捨得個，所以做咗個流嘢。 唔係話死咗做嗰、那個？ 唔、係，做咗個流嘢就俾個老婆帶走啦。 哦。 咁冇解釋嘅，冇解釋。 點整出嚟又冇講嘅。 即係當年嘅技術，當然係喺個玻璃箱度插到周圍嘅，都係啲小老虎咁嘅管啦。咁就佢除咗講到再即係空之外咧，佢仲可以 program 佢哋嘅記憶啊咁。例如咁樣講，梁朝偉大過咗，因為阿媽死咗，又喺香港一個孤兒院長大啊，啱佢老豆喺美國翻嚟咁啦。 哦，即係佢細個嗰陣係未見過呢個老豆嘅。 係係係，咁之類啦，咁跟住就佢嘅一個朋友咧就意外殺死咗一個人啦，唔係即係佢阿叔即係收養佢嘅人咧意外殺死咗一個人，咁就啱佢就租咗陳欣健間屋嘅。 哦， 咁樣就將佢殺咗嗰個人空啦，仲要將佢思想改造到。變成一個由一個好惡頂嘅老細變成一個好有好先生啦、 啊。 原來嗰條友又唔係正常人，唔係淨係一間公司嘅老細喎，係、 哦、 一個國際性嘅特務集團嘅嘅、 啊、 一啲幹部嚟嘅。咁樣發現點解佢唔同咗呢咁、啊、結果呢就當然發現咗佢唔係真正嗰個人啦，咁就逼佢哋交一個方程式度啦，仲咁當時真正嘅梁朝偉又翻咗嚟啦，咁就變咗兩個啦。第一個真嗰個係壞，即係都幾壞嗰啲反叛青年嚟嘅，中意又調戲女仔啊咁之類咁。 咁即係話真正嘅主角反而係空出嚟嗰個梁朝偉咯。 係咁結果就係當然係死啦個再版嗰個。但係其實冇解釋，佢 好嗰個反而要死。 係、哦，但係因為其實咧，其他複製出嚟嘅人咧。都係三兩個月就死嘅，係得梁朝偉啊，佢、哦、可以一路上啊，唔知一路成啊咁呢度佢係冇解釋嘅，佢唯一一個真 正。老細變好人嗰個係咪又係要三兩個月要換個身嘅？ 係， 我真係不斷。 嗰、那個應該係許兆雄做嘅。 許兆雄。 另外有一個咧，以 誒咪搞笑先到，唔係嘅，正經嘅。 另外一個唔知 正經定搞笑嘅。 正經啊， 正經 有少少笑位啊！另外一個就係嚴秋華，即係以前跳飛機嘅大怪獸啦。 哦，男仔 又係意外地唔知電單車炒死咗，咁結果又複製咗佢，變咗由一個小惡霸就變咗一個虔誠嘅教徒咁啦，好怪。 即係空身出嚟都係好，因為佢 program 過。 program 過完全唔關事嘅、所以其實 其實呢個意念好新喎，當年 當年嚟講個 idea 嚟嘅，因為當然佢交代呢啲唔係真係咁多，淨係主要都係梁朝偉劉嘉玲嘅感情線啫。 哦，即係有劉嘉玲嘅， 係有劉嘉玲。 哦，以為呢套戲咧真係值得揾翻嚟睇下喎。但其實唔係好睇嘅，會唔會？ 你話好差又未至於咯，咁當佢青春片咯。 哦， 多少少科幻啲 嘅咁解。 但你話以當年嘅製作技術嚟講，你當然會覺得有啲悶，因為深啦嚇。 同埋佢做唔到嗰啲科幻嗰啲嘢出嚟。 唔係，你咪最多見到蒙面超人咁斬來斬去光。 即係佢個人瞓咗喺度。 有個人瞓咗喺度，又周圍有啲好似小路寶手臂嗰啲管啊咁啊。 咁除咗呢套仲有咩呢？ 跟住銀光2000啦。 冇錯啦，呢、這個就是70年代啊，我哋講緊嘅科幻嘅節目輸咗俾呢個 銀光2000。 但係銀 光2000早定再版人早，我都唔係好 sure。 都差唔多時 間。差唔多時間。 因為嗰時呢香港都知道呢，原來即係呢啲咩蒙面超人啊，或者啲科幻啦嘅嘢呢，原來都好多人鍾意睇㗎喎。咁佢哋都嘗試去做一啲科幻嘅節目㗎。係啦，咁當年呢個歡樂今宵呢就定咗個 project 出嚟，就等你兩個去 compare 啦，就呢樣嘢多人鍾意。咁一套呢科幻嘅呢就係叫銀光2000 啦，個主角叫張五郎啦。 係啦係啦。 正五個五喎。 唔係嗰個張五郎係個角色名定個人真人？ 個真人嘅名。真人嘅名。 佢角色叫咩唔記得咗啦。 唔記得啦。好似係啲類似簡家或者 呢個靈幻或者靈異嗰邊呢就係幻 海 奇情 啦， 好出名嘅一個即係單元故事啊。 其實兩套都相當有創意啊！你以鬼故嚟講，《幻海奇情》有好多個古仔到而家都津津樂道，嚟周潤發做嗰、那個。 吹拉鬆嘅，反而佢唔係話好純粹靈異。 有啲例如夏雨做一個單元咁，佢意外撞擊變咗 Telly 係啊係啊，唔 係 鬼啊， 冇完全冇鬼 啊。 另外有一個就係、是、我唔記得邊個做嘅就係講你所講過嘅。啲時空思想時空旅行咁無端見到， 犀利有呢個 concept 啦已經。 佢見到自阿石修做嘅 時間旅行啊嘛，嗰只叫 石修見到無端端見到自己因界點門 啊， 完全發現咗點解突然間會領略到聽日應該發生嘅事咧？ 其實冇鬼嘅， 冇鬼嘅，冇鬼，唔關鬼事， 即係懸疑神秘咁，即係真係吹低鬆嗰啲喎。 係其實有，當然佢有啲鬼，例如最津津樂道嚟周潤發嗰故事。 哦，嗰、那個鬼故啦， 成村死曬嗰個鬼故啊！ 哇，嗰、那個真係大家要揾翻嚟睇。喂，後屘出翻嗰個《幻海奇情》精選有嗰集嘅喎。 係有， 好好睇嗰集真係。 我頭先講石修嗰集都有。 都有，哦， 其實好 比較經典啲嘅。 因為其實佢嗰陣時候，我諗佢都攞咗相當多啲，例如《Twilight Zone》或者《Outer Limit》嗰啲之類。 係係係係 差喎，因為有啲劇情其實幾似嘅。 幾似係啊！如果咁，其實佢都唔靈異得曬嘅喎。 我諗佢嘅做法就似我剛才 mention 嗰兩套啦、Amazing Story 或者 Try Song 啊之類嗰啲嘢啦。咁再講嗱，銀光2000呢就好蒙面超人嘅，即係當然嗰 佢冇變身嘅， 只不過 換衫啫， 似西方啲啦，變換衫啦，即係由一個戴眼鏡嘅， 佢似一個特工多啲嘅。 我唔記得佢係車王仔定 OL 之。定 office boy 之類咁啊， 右站 嚇，戴住隻眼鏡嘅嚇，但佢平時戴住隻眼鏡啊，啲頭髮就立起嘅， 好似超人 Superman 咁樣，平時扮傻佬 嚇立起嘅啲頭髮，但銀光2000嗰陣咧，佢就 好靚仔嘅 嚇。點解叫銀光2000咧？你知唔知？ 咪咩2000年嘅人啊嘛，未來人啦，當時嚟講， 2000年人嘅智慧喎，其實唔係一樣， 即係佢可能意思係個知識啦。知識唔同咁，知識唔同 咧。哦，係。咁嗱，咁佢打嘅惡有個惡黨打啦，就啲牌嚟嘅。 咩意思咧？ 嚇、啊，咁即係個首領就喺啲牌度抽出唔同嘅殺手咁咩 Q 級王牌啊、King 級王牌啊咁之類嘅。 但啲牌係普通啤牌樣啊，定係咩咧？ 普通啤牌樣啫嚇。 就每一個就代表一個。 咁固定嘅角色就係有一個幾清裝嘅人啦。就係隻手係啲，即係戴咗個拳套，攬係好似機械手咁啦。 哦， 就一拳可以爆石嘅， 即係打爛啲石牆咁樣。 咁就係同埋一個著新士服嘅人啊，同埋一個女人啦，嚇，依個就幾個幹部咁啦。 幾個幹部 啊，咁次次有唔同嘅殺手要佢對付咁啊。其實個故事個 idea 幾蒙面超人嘅。 但佢唔會變身嘅， 佢唔會變身， 係咯， 即係打咯，因為當年嗰個做嗰個演員都係啲小事嘅武打明星嚟。 係啊，咁佢一身嘅造型就係穿住成套銀色嘅制服啊， 嚇銀色嘅， 同埋一架車嘅，我記得， 有銀光號嗰個電單車叫嚇， 哦電單車嚟嘅， 係電單車。 哦，即係嗰套都 OK 㗎，我覺得氣氛都做得唔錯，但詳細我唔記得咗啦。 係啊，因為 但氣氛 OK 嘅喎。 有少蒙面超人咁嘅 氣氛， 即係好多時都會喺啲沙灘啊，或者喺啲 石灘啊 之類， 沙灘或者嗰啲工廠之類嗰度決戰啦，嚇嚇即係我諗佢都刻意揾翻啲咁嘅。 我哋又要去去廣告先咯喎，咁我哋可以廣告先，一陣翻嚟再繼續同大家講呢啲科幻嘅嘢，好唔好啊？ 好。 OK， 可以去廣告先，休息一陣。拜拜。